亲爱的路人珍惜我。没有你们爱过，没有我。 我是那种宅不住的人，在一个地方憋，我憋一段时间，我是怎么都要出去。 那你只要一有假期就会出去的？ 对，我的钱基本上都花在玩上了。 徐日是朋友小圈子里最不爱招架的旅行达人，这是采访前我对这姑娘仅有的印象。可当扎着马尾的她手捧着一杯咖啡和我一起坐在马路边聊着旅行当中的种种过往时，我心里就默默地嘀咕着，天哪，一定不能单独和她一起去旅行。 比如说打车坐在后排，然后跟人家说本来应该往左转，我会直左，然后跟人家说往右转，然后司机又看不到我，然后就走反， 然后你说不是 对，走反了。因为我出去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路痴。我在丽江5天就没找到过自己的酒店。 你不是每天都换吗？还是说 没有，就一个地方， 你就是找不到。 我找不到，而且出了酒店之后说要去到哪儿，我就会到酒店然后问他走哪儿。 和每一个采访嘉宾的接触，总会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对方更有趣的一面。就像在徐日的眼里，同一条路正着走和反着走有不一样的体会。 开始本来计划也不是马来西亚，开始是瞧了一个朋友去帕劳，但是他临时有变化，就是他的时间可能出不来，他不敢走。然后帕劳我当时查是一个没有手机基本上是废掉的地方，后面想想我自己去我就要放弃帕劳这个地方，因为我会丢。我曾经从同一楼层的地方我活生生走到楼下。 好， 所以如果是要自己走的话，我肯定会找一个相对比较发达，可以肯定可以手机指路的地方。可以联网手机导航，它可以给我指我方向在哪儿。就是你给我纯看地图，可能我也看。 如果在你的身旁也有这样可爱的小迷糊朋友，记得指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和他们说东南西北，改成前后左右就好啦。也千万不要问他你在哪儿啊，因为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我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在旅行出发之前，行程机票还是自己敲定更保险。 然后订机票也是蛮抽风的，本来可以直飞的，我订了2趟飞机，订了飞到吉隆坡，然后又从吉隆坡直接 转航班。 我说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为什么要那么订，然后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订了。往返都是这么折腾回来的。 还好你的人现在坐在我面前，我又知道你是安全回来的。突然感觉还没有出发就发生了好多事儿啊！ 就有时候一嗨就或者脑子一抽就不知道在做什么。 生活中在面对很多决定的时候，细究缘由似乎我们也给不出一个标准的答案。然而回望来时的路，终究还是在懵懵懂懂中变成了今天的我们。这是小迷糊徐日的旅行故事。在旅行的途中你也会和他一样吗？或者说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位这样可爱的小迷糊想要爆料一下。 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 Remember the house where I was born.Show you all the stars I used to hide. No one ever seemed to realize. But baby, you will know me. But baby, you will know. But baby, you don't know. But baby, you don't know. 世界上哪有跟你天生注定完美契合的人，人的想法那么多那么复杂，能有一两个跟你相同的爱好然后大方向上没有太大出入的，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剩下的那一些不同，就看谁比较无所谓，谁比较会让步来达成两个人的统一了。相爱难得的是不和你计较。来听这一首景海心的《过去》。时间被朱茵刷屏了，朱茵笑说自己保养的秘诀是，如果照镜子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越来越美了，那就是找对了人。想说亲爱的姑娘，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不必慌张， 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从头再来，唯独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自己的爱情的，或早或晚。姻缘两个字，真心急不来。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不会已经要休息了吧？ 当然要跟着音乐一起失控摇摆啊！我是温岚 Landy， Come on。 我发现现在恋爱越发不容易了，因为大家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认识一个人太容易了，每个人都在不停的试吃，就没有人愿意舍得花钱买一整个蛋糕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交友手段和每个人越来越封闭的自我，让我们很难下定决心说就是他了，所以遇到一定要珍惜。 爱情散的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这伤感的城，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轻轻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还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

少不了些许的失落，越在乎自己犯的错，越是对自己犯下了最错的错。让风吹去我吧，让我追根快乐，把每个角落。让风吹去我吧，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让风吹去我吧，为我下一场大雨带爱的荒漠。让风吹去我吧，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暗淡的生活。让风吹去我吧，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让风吹去我吧，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让风吹去我吧，为我下一场大雨带爱的荒漠。让风吹去我吧，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无可救药的生活。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脱掉漂亮却磨脚的高跟鞋，锁门狂奔背对喧哗的世界，肃静一张脸，收敛了眉眼睛，一夜经过春天。整个恋情停在回车间，还挂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笑里融的甜，泪里过的咸，不是缘就是劫，男人追新鲜，女人就安全，不过人心若是小世界，切记心念念，你情和我愿，然后总要轻轻牵，千条条天间，你曾和我写，最终总会我走不甘心，心点点，你也和我愿，爱风月无边，引人入胜的悬念。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是

到。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进去，我的方式厮守，你放任我的风格离开我，不要怀疑我踉跄的荣耀，我渺小的我眷恋了，我要唱首苍狼之歌，响彻在这大地，用那最猛烈的孤独找寻你那失落的骄傲，我要唱首苍狼之歌，穿越在这江河，用那最汹涌的卑微救赎我们幻灭的渴望，我要唱首苍狼之歌，响彻在这大地，用那最猛烈的孤独找寻你那失落的骄傲，唱首苍狼之歌，穿越在这江河，用那最汹涌的卑微救赎我们幻灭的渴望， 少年穷，白了也要。 逞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虚空，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为你心动，为你吟诵，一曲高歌诉尽情衷。来世汹涌，去世伤痛，人生不过一场好梦。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眼里全是胭脂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为你心动，为你吟诵，一曲高歌诉尽情衷。来世汹涌，去世伤痛，人生不过一场好梦。 出现彩虹，每种心情。

余生还未够，海枯石烂不离不弃到永久。我把四季用来爱你，眼前彩虹都是因为你，雪花在为你开，祝福随风红叶飘来，至死不渝，永远爱着你。 放心

瞬间，幸福开始蔓延。你给的一切是那么自然，让我不知不觉想要陪在你身边。这一首歌写给我最亲爱的，翻开我们的照片，时间定格那一瞬间，幸福开始蔓延。你给的一切是那么自然，让我不知不觉想要陪在你身边。亲爱的，你抬头看看天，天的另一边有我对你的思念。可是这一首歌写给我最亲爱的。天的另一边有我对你的思念，可是亲爱的，现在的你是否也在想我？我这一首歌写给我最亲爱的。 Shine. 穿肠飞花闲不住，我们已经越过难处，在故事的是非传说没人记住，停留在简单的音符，往墙走板都是幸福、哦、这夜未眠寂寥在仰望，暖风袭来人迹百搭， 像是一个圈，远远相抱不了解，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还将付出几多鲜血，睁一只眼自欺欺人的谎言，多写进入苦难毁灭，成见越细细成心藏却无言，浮华风雪未道歉，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慌乱中写珍珠河边，飞沙狼烟将乱我徒有悲天，丹前檐下比邻池下，金戈铁马谁争天下，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半城烟沙随风而下，手中还有一缕牵挂，只盼归天卸甲，还能捧回你沏的茶， 单身烟 看跪舔雪茄，还能哼回你沏的茶。 半城烟沙，兵临池下，金戈铁马，替谁争天下？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 半城烟沙，血泪落下，残骑猎甲，孤望天涯。壮士言唤古他，为你献来儿月的花。 爱起来，爱起来，来把大家一起爱起来。